历经苦难之心不改，少年壮志不言 我的小兵天天

尺所标，望君还，望君还。 Thank you.

人生啊是一个海，海里波涛起伏，宁静港湾何处停泊，倘有暗礁 长。

遇上你是我的缘，上海爱乐合唱团演唱的《道路》。 等着你。